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16号举行宴会，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国家杜马国际问题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主席等政党议会、外交部、友好协会、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和新闻出版部门人士应邀参加，还有我国驻俄临时代办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先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他们还观看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另外，我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馆13号举行了宴会。